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 第二節的二，哎，我想讲二轮击石添。讲古邦， 喂，头先咧，我记得我上，即系我哋咧，啱啱即系而家今日系今日系某一个国家国庆嘅日子啊。 你就系邻国国庆啦。 系啊，咁咧上个星期咧，咁啊睇喺电视咧，就睇到咧，汪亚姐做节目。 系。 咁汪亚姐咧，我都唔知道嗰首歌咧，我俾我哋啲台湾朋友听咧，佢有几个音系啱嘅，个发音。 诶、欸，汪亚姐。就唔好咁認真啦， 咁啊唔好認真啦。咁當然啦，你講江偉呢個就唔係咁認真，就一定要認真咁講佢啦， 係咪先？ 係啊， 即係唔係嗰回事啊嘛。 嗯，其實大家可以如果有機會，你上 YouTube 去聽一下噶。係啊，即係咧，佢哋咧有啲歌咧，佢即係阿江偉啲歌咧，其實咧係好多咧，其實咧係比係好多歌咧。我咁樣講啦，係有中國風喺度嘅。 我淨係記得你 send 個段片俾我，就係睇到江偉喺度扮彈吉他個樣啫。 我知道你講邊首啦。嗰、那個係佢演唱嗰個，唔係佢扮嘅啫。佢係麻麻地識彈嘅。嗱，卡士佢識玩。係啦。咁咧，佢咧嘅歌咧，我哋最記得就係咧，就係、是、我 send 俾嗰首啦，家後啦。所以家後嘅意思其實就係老婆。係。好簡單嘅首歌叫老婆。 係。 係啦。就咁樣嘅啫。 屋企後面。 係屋企後面。仲有一首歌叫做近期咧睇政論節目成日講嘅，係真係講廣東話講唔出啊！係加連啱豆豆， 嗯， 就係咧，其實個意思就係咧攬實你嘅意思， 嗯， 抱住你嘅意思啊，係台語啊，係啊，咁而家咧有啲人就抱住個黨一齊死噶啦，係啦，就所以咧喺政論節目成日見呢首歌嘅，成日都呢個歌名嘅， 係 仲有咩咧？仲有咧？周杰倫作俾嗰首 是 落雨聲， 嗯 嗯嗯，因為呢首歌都幾近期啦，嗯嗯，因為佢每一年都出嘅，佢就一個即係喺收山前都喺 keep 嘅， 住有製作嘅， 係啦， 歌後啊， 係啦，咁我哋真係好多，即係如果你喺台灣，譬如識別的海岸啊嗰啲咧，嗰啲你咩藝界人生嗰啲咧，好多，即係啲歌其實你喺台灣，你問講台語啊、講閩南話嘅人一定識嘅，係啊。即係我哋已經聽到阿姐唱咧，就真係聽佢唱舞女，真係我都免唔講，聽到就 冇睇。 仲有咧，佢咧喺佢歌唱事業最高峰嘅時間咧，其實咧佢有一場 show 咧係同阿 Placido Domingo 唱嘅。 嗯嗯嗯， 佢唱《雨夜花》。雨夜花》其實係嗰啲民謠歌嚟，係嗰啲台灣啲本土民謠嚟嘅。咁嗰首台灣本土民謠咧。以前咧就成日咧俾人哋咧攞去咧嗰啲咧黨外啲集會用嘅， 嗯， 因為咧啲台獨歌嚟嘅，其實某程度上 ，OK， 以前被鼎盛啊嚇， 係， 其實嗰個歌我都唔知道同咩歌詞睇到台獨，當然禁歌嚟噶。咁另外咧， 講真嗰句，呢啲嘢穿作附會嘅啫，你諗下。海闊天空啊，夠夠同社運冇 Q 關係啦，咪叫我哋接我嚟唱。 咁跟住阿姐嗰日唱嗰首，喺台灣曾經都係禁歌嚟噶。 係咩歌咧？ 舞女啊嘛，舞女禁歌嚟噶。 點解禁歌？禁佢做咩？ 有傷風化。 點解？ 舞女喎、啊，舞啊，舞女啊。 我跳我個跳，我跳我個舞。 係啊。 唔係兩舞女。 No， 係啦。 Oh shit！ 係啊，嗰首歌咧曾經係禁歌嚟嘅。 我頂就係阿汪亞姐唱，我想嘔。 係啊，汪亞姐唱，咁所以我話唔知佢唱幾多音啱，幾多粒音係啱嘅，我都唔知道，我想俾人鑑證一下。 唉，Don't be so serious， 認真你就輸了。 係啦，即係咁樣咯。咁當然啦，嗰條片其實咧，亦都即係你 YouTube 可以睇一睇嘅。 嗯嗯。 佢同 Placido Domingo 唱。 係。 佢直情咧係咧標下 Placido Domingo 啲高音。 係。 係啦。 咁唔同嘅。 咁唔同啦，女仔高音。 係男好高音。 男高音同女高音係有啲唔同啦。 係咪先？ 係啊，最後咧 Placido Domingo 咧唱咗一段《雨夜花》。 系， 系啦，嗰時應該係2000幾年， 系 喺台灣，我係台灣政府搞嘅個 show， 嗯， 系啦，文化部搞嘅，唔知道，即係佢哋搞咗個 show 咁，請咗人嚟，咁大陸都有搞過啦，三大男高音嗰當年 有， 係有搞過啦，嗯， 我淨係諗咩啊台灣啊馬英九總統問人哋點解淨係請兩大男高音，因為剩低男高音啊。 Pavarotti 帕洛提死鬼咗 ，Pavarotti 死咗，系啦，即系呢个位应该傻一傻啊！我都唔知点讲佢有 黐 Q 线， 心难我饮啊， 系 咁又讲翻转头，讲翻嗱，讲完歌啦，就讲下啲古仔啦， 系 人生嘅故事啦， 系。 其實鄧麗君是可以很早期呢已經呢他們呢可以不唱的、他本來想結婚 是 跟一個聽說、是南洋不知道大馬還是新加坡的富商呢、說到即叫有些錢的有家族生意的人 就談婚論嫁 是談婚論嫁但最後對方反對、最後嫁不出、其實他一路去到三十幾歲的時候，已經基本上他自己都跟人哋講到咧，去到我的年紀或者去到我而家呢個位置，基本上已經很難再嫁。 嚇、 啊！係啊， 你嫁俾邊個咧？ 咁佢最後咧就同咗喺後期嘅，就同一個法國仔一齊，係啦， 就好飄浪漫嘅， 係啦， 都冇諗過有咩將來噶嘛， 年紀輕過佢嘅， 咁而事實上亦都真係冇咗將來啦，你就掟咗， 係啦。 系 嗱，當然我哋聽到好多，其實喺依一件事上，佢同依個法國嘅男仔一齊，我哋聽到流言蜚語噶， 系 啊，我哋聽到好多流言蜚語噶，同即係真定假噶，系啊， 聽到啲咩流言蜚語咧？ 有啲人話濫藥等等啊嘛， 哦，唔出奇啊， 系啊，啲流言蜚語啊嘛， 唔出奇啊， 系啊，或者死因同依個可能有啲關係啊嘛， 系， 但係當然依個唔係一個實際嘅講法啦，亦都真係冇證據去咁講，所以咪有流言蜚語呢啲係，係啦。又話又話同依個男仔有關，同依、這個即係為佢濫藥係同依個男仔有關。係啦，即係依個世界啲人道人性先啊。 我有時覺得就唔使點咧，因為講咗即係佢喺呢個圈子，濕身濕 bill， 濕碎啦，唔準嗰句。 係啊， 你濕身係 bill 先有問題。 係啊。咁講，我大佬，我哋嘅節目都養分嘅，阿台長。 唔係，我意思就係話，就係你先疑品喎，我想。係 啊，我知道，但係我哋有啲養分嘅，我哋嘅節目可唔可以咁樣講？係，係咪先？ 唔係，咁我都好多嘅，都基於事實啫。我真係，唔係因為係有理由嘅。點解呢一個圈嘅人會搞收身阿 Bills 嘅背景多？ 終於係咁呢個就講佢嘅愛，佢嘅所謂嘅愛情嘅情況啦，即係愛情嘅世界啦。 係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其實咧當年咧國民政府咧，佢知道對面啲人咧係中意聽鄧麗君啲歌咧，特登咧就揾佢去幫手咧， 係 去勞軍嘅， 佢 為係啊，咁勞軍去邊度咧？金門 去嗰度， 攞個大聲公。向對面， 就唱俾對面聽。 係啦，唱俾對面聽。 嗯， 因為嗰時咧仲係蔣經國嘅年代，唱俾對面聽。 嗯， 唱俾對面聽，咁對面聽，咁對嘅，咁咧就咁咧就咁咧唱，喺度唱翻佢嗰啲首本名曲啦。 嗯， 係啦，係啦，亦都有啲人曾經講啊， 係 鄧麗君係國民黨間諜嚟嘅嚇。 嗯， 係啊，有人話情報人員嚟嘅嚇，嗱不過呢啲都係講嘅啫。流言蜚語嚟嘅啫。咁咧，嗰時咧，佢咧，差唔多去到講緊係八十年代中期。其實係有啲人，有啲朋友，因為開始咧，其實兩岸關係咧開始解凍。基本上咧開始咧，即係翻大陸探，即係探親啊嗰啲咧開始搞。即係老兵。其實有人是想針阿鄧麗君翻去唱演唱會， 係啊， 亦都個價碼好高， 係， 係啦，唔知兩億啊，聽人講唔知幾多場兩億啊， 咁誇張， 係啊，有人咁講㗎，係，我聽㗎咋呢啲， 咁 咧， 聽下好啦， 總之係一個好高嘅價碼啦，肯定， 係， 係啦，喺大城市度唱，幾個大城市度唱，即係上海啊、北京啊咁樣， 係， 咁最後咧。是沒有唱到的，沒有唱到的原因呢，其實呢就關國民政府事，即是中華民國政府事，是那時有一個新聞局長，叫他不要去， 為什麼？ 什麼？ 為什麼？通敵？通敵？ 什麼？叫他不要去，因為國家民族的大義， 你做什麼理由啊？那些涉國賊來的那些， 他勸他而已，沒有人敢跟鄧麗君說話大聲的， OK，明白，都正常， 是啦，以他的地位， 勸嘅啫，規勸佢嘅啫， 勸退 係啦，勸佢嘅啫。嗰、那個咧，而家同人哋選緊總統嘅嗰個新聞部長。 哦，係啊， 係啊。 哎呀，原來就係佢，原來就係佢。係 啊，佢就係英國時代新聞局長嚟噶嘛。 原來就係佢。 係啊，選緊總統。 唔緊要啦，佢都選唔到噶啦。 係啊，選唔到。 唔係選唔到啊，唔使選啊，唔使去選啊。 係啊，唔係佢都會去選嘅， 佢都會去選， 一定選嘅。因為而家你咁樣，你國民黨搞到咁樣咧，一定選 嘅。嗯，OK， 咁喺度先，咁樣勸退佢，跟住之後咧就更加唔使去啦。 嗯， 八九六四， 係讓民主歌聲獻中華， 係啦， 承諾即係一日呢、這個嘅。要咩啊？唔平反六四就唔再踏足呢個嘅中國大陸啊！ 係啦，所以有時，所以佢係從來未踏足過神州大地嘅。 嗯哼，但呢個係咪佢曬完之一咧？ 係，所以有時咧，人生好奇怪。 嗯哼， 今日你見到朗卡拉姆， 嗯哼， 喺度唱《中國好聲音》。 嗯。 某程度上，如果你真係當嗰啲鬼鬼怪怪嘅嘢係真嘅話咧，你都可以叫做還咗鄧麗君個心願。 嗯 係啊，可以還咗鄧麗君個心願嘅，其實就係喺中國唱歌。你可以咁樣睇嘅，某程度上 係 啊。如果你信你講埋啲鬼鬼怪怪嘅嘢嘅話就 係 啊。係啊，佢嘅歌聲係真係擺，佢嘅歌聲佢係同佢一樣嘅歌聲啊嘛， 嗯、 真係喺中國嘅喺神州大地嘅舞台出現， 係 啊，依、這個亦都係事實， 係 咪先？其實咧，即係頭先我咪講過話，可能有濫藥，即係話佢有可能濫藥情況，有啲人同我哋講啊嚇，即係聽翻嚟㗎又係， 嗯， 鄧麗君呢個人咧，因為咧佢唱嗰啲歌咧，我咪頭先佢唔係梅艷芳咁啊，梅艷芳唱歌咧係有係可以唱啲咧，比較。即係佢快歌又多啦，同埋一啲係即係走一啲時尚路線嘅歌曲咁。咁鄧麗君係冇嘅，鄧麗君一路都係做一個形象嘅啫，一個玉女嘅形象。 係啊， 但係有人講啊嚇，私下嘅鄧麗君啊嚇，係好想做到梅艷芳咁嘅。 哦，真的。 係啊，所以咧，因為佢嘅壓抑太多。 嗯。 咁去到其實去到咧，話説咧，因為咧佢有啲人講咧，佢有頭先嗰個問題咧、 嗯。 其實去到後期咧，佢嘅歌唱事業咧，其實咧就因為就去到咧，去到日本已經叫去到最高峰啊嘛。其實佢自己亦都想開始係想退落嚟。 嗯。 咁自從佢交埋個法籍男朋友之後，更加想退落嚟。 嗯。 佢知道自己個歌嗰、那個即係歌唱事業其實都差唔多。 去到盡啦， 四廿幾，去三廿幾、四廿歲。 係。 咁啊，所以咧。 無謂等到人老珠黃， 係啦， 嚇、啊，啲嘅光芒衰退嘅時候， 係啦，其實佢已經係淡出緊嘅， 係 一路，只係有啲 show， 即係叫做請到佢阿李咁樣嘅啫。 嗯， 曾經有幾年，我記得選阿姐嗰時仲係阿林伯年代， 嗯，林伯欣 揾阿鄧麗君嚟做演唱嘉賓嘅， 嗯， 但係嗰時已經係後期嘅事， 嗯， 即係鄧麗君即係做即係去之前嗰幾年嘅事。 嗯 係啊，嘅事佢走去揾佢，走去揾佢嚟唱歌， 嗯， 做嘉賓。其實好多時咧，去到後期，鄧麗君其實好多時已經係泰國㗎啦。 嗯， 泰國好奇怪的地方嚟嘅，啲人退休，即係啲大歌手退休又去嗰個地方，呢個度假又係嗰個地方，去收情報又係嗰個地方，好、 嗯、 古怪的地方嚟嘅泰國。係啊，所以泰國。咁去到最後，其實最後就係講，就係咧某一日咧就話咧，突然間咧個哮喘病發， 嗯， 跟住然之後咧就失救， 嗯， 致死嘅， 係 聽説即係最後結局會係咁樣啦。大家係睇翻 Wiki 啊，睇翻。 因為鄧麗君死嘅時候，我都有記憶嘅。 係啊， 嗰張當時我好細個啦，我覺得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九幾年噶嘛。係喺泰國死嘅。 嗯。 係啊，所以而家咪啲人咪多嘢講咯。 嗯。 冇嘅，冇嘅事。 嗯。 所以啲人咪好多嘢講咯，佢、 嗯、 就泰國華僑嘛，那個奇怪啊嘛， 即 係咁講啦嚇， 咁講啦， 係啊，咁咧當年咧就係、是、咧最後咧運翻佢去台灣咧， 嗯， 基本上咧佢個喪禮又盛大咯， 嗯哼， 佢個喪禮當年盛大咯，係啊， 當年咧，如果咁樣講啊，而家就算咧，佢有一個，佢而家就算都安在台灣嘅， 啊， 軍園啊嘛， 係 啊，其實我又反而未去過，我個人就係啦， 嗯， 咁但係好多時新莊嗰邊咧，就反而咧好多佢以前譬如可以住過，因為頭先講過係眷村啊嘛， 嗯， 係啊，嗰啲遺址啊，或者以前啲學校咧嗰啲咧， 嗯， 好多反而咧就變咗一啲就一啲路牌會寫住呢啲，會寫住哇呢度係鄧麗君以前讀過嘅咩學校咁樣， 嗯嗯， 係啊有㗎，係 係 啊，所以咧呢啲咪 legend 級嘅歌手， 係 做一啲咁嘅待遇咯， 嗯， 即係政府都俾個咁嘅待遇佢， 係， 嗯， 的確。 梅艳芳咧喺爱情路上系几惨嘅， 嗯哼， 佢遇亲咧，最后咧都系咧分手收场嘅， 嗯哼， 嗱，起码我哋知嘅都，如果娱乐圈嘅两个人啦，一个叫林国斌， 嗯哼， 一个就阿赵文卓， 嗯， 系啦，咁最后都分手收场， 嗯哼， 咁多年，其实梅艳芳，我谂到心，就算佢死嗰日咧，都系想结婚生仔嘅。 嗯哼， 但结果做唔到， 系 佢其实可能佢或者佢如果佢系唔想生仔嘅话，其实佢可能唔使死嘅。 嗯， 系啊，有人咁讲噶，佢子宫颈癌啊嘛。 系，如果因为佢因为佢死都唔肯做，就切咗个子宫啊嘛。 系啊，切咗子宫佢啊嘛，所以佢可能唔使死嘅。所以有时呢咪悲剧咯。 嗯。 呢个就呢，你可以话娱乐圈中人嘅悲剧咯。系啊，系啊，咁。仲有一樣嘢，其實佢亦都可以咁樣講嘅。其實佢喺哥哥死咗之後冇耐就死啊嘛。 嗯。 其實亦都係好，亦都係有時亦都你做佢亦都喺佢嘅立場上面，佢嘅嗰陣時已經去到盡。其實佢一個去到嗰時候，佢雖然係都係做緊嘢，但係佢歌唱事業咧，佢嗰陣時已經差唔多去到盡㗎啦嘛。 嗯哼。 去到盡嘅時間，其實佢自己已經係覺得做又得，唔做又得啊嘛。 嗯。 但係佢知道自己就嚟死咧。最後都要開演唱會， 係啊， 係啊，佢真係可以話，即係最後，就算佢生命嘅最後時刻，佢都係俾個舞台嘅， 嗯 哼，係啊，即係佢真係屬於舞台嘅人， 嗯哼， 係啦，係咯，即係佢，我記得其實死前個幾月先開個演唱會嘅，係啊，好記得嘅呢件事， 嗯哼， 同埋亦都講真，事實上，佢好多朋友一個一個走。我想對他打擊非常大， 嗯， 有兩個好朋友走了，一個哥哥， 嗯， 尤其是 especially 哥哥，是啊，因為你是不想到他會這樣跳了下來的， 是啊， 哥哥， 是啊，影響你的心情 啊，是啊，即我想他整個想法都可能有點，可能就是這件事上面的打擊非常大， 嗯， 多記呢， 是， 又是老友記， 嗯哼嗯哼， 是啊，嗯，即個個咁走，真的，是，嗯，即你是他，即係你係佢，你自己有病咯喎，咁你即係嗰個你變咗嚟講，你會 down 曬， 嗯， 係啊，真係噶，真係噶，咁就係咯，所以有時依樣嘢都幾遺憾。但係佢八九六四嘅時候咧，嗱，你有冇聽過梅艷芳係好少翻大陸噶？ 嗯， 係咪啊？因為啊，當年黃雀行動啊，有份噶嘛， 嚇， 係啊，有份噶嘛，同埋民主歌星演唱會又有去噶嘛， 嗯，係啊， 係啊。佢到之後啊，佢都一樣硬住咗嗰個中國嘅民主運動嘅。 嗯嗯嗯， 係啊，係啊，呢個事實嚟嘅。 嗯哼， 係啊，咁有啲人唔認，有啲人 L 咗都唔認，咁啊唔好講啦。但係佢一路都認嘅。 嗯， 所以到就算佢國內係，除佢喺國內都有佢知名度，但係喺國內知名度冇咁大，因為佢真係甚少翻去。 嗯， 係啊。呢，這個亦都你可以話佢嘅風骨啦，呢，這個真係佢嘅風骨嚟。 嗯， 同埋佢本身亦都係好江湖味好重嘅一個歌手。 嗯， 因為佢本身嚟講係麗苑出身， 係 打麗苑咩地方？雖然麗苑喺個遊樂場，但係咧其實咧喺嗰度咧都係你可以都叫品流複雜嘅。 嗯， 佢品流複雜嘅環境長大。係 啊， 去到娛樂圈，佢對個娛樂圈嘅品流更加複雜。 嗯嗯， 所以其實咧係好多咧。好多好多好，佢好多不同界別嘅人士嘅朋友噶嘛。 嗯， 佢喺方方面都係吃得開嘅。 嗯， 因為海派。 嗯， 直情咧乜嘢都，即係你見到佢有成日見到佢咧，我就請你食飯噶啦。 係 嗰種人嚟嘅。 係， 所以朋友非常多。 嗯， 係啊，成個娛樂圈好多 friend 噶。 係 新人舊人。 嗯， 係啦，所以而家咧，今天咧，佢嘅徒弟咧。 仍然咧咁支持香港嘅民主運動咧，佢真係有啲XRY 意識咧，就話佢背叛司徒文啦，有啲藍色絲帶嗰啲人咧，佢反而咧絕絕對對咧，佢先係咧。佢先係咧，真係咧攞住阿妹個神主牌咧，佢對得住阿妹個神主牌。 絕對係啊！ 係啊，阿妹一直都支持中國嘅民主運動。 嗯哼， 係咪啊？係咯，即係個，即係你要，即係大家要明白。 嗯， 係啊。咁當然，即係其實咧，如果你話佢其實我又覺得，其實如果佢真係唔係因為結婚生仔呢個執著，其實真係可能今日你都仲見到阿妹。 嗯哼， 係啊，呢個都幾悲劇嘅。 啊， 高位啦，高位就今年收山啦。 嗯 二姐，二姐就本身佢一生都单身嘅。 嗯， 佢唯一一个叫做承认嘅人。 嗯， 就话洪荣宏。 啊， 洪荣宏以前阿洪一峰个仔，即系一代宝岛歌王嘅。嘅仔， 嗯， 系啦，依個為人一認嘅， 嗯， 咁咧佢咧，因為台灣有好古怪嘅，台灣咧個娛樂圈咧，基本上一定同賭場有關嘅， 嗯， 佢基本上咧係好多咧嗰啲朋友咧一路咧頂照住咗佢， 嗯， 係啊，一路照住咗佢， 係， 所以咧佢可以演出啊等等好順利，係啊。因為咧，某程度上咧，佢其中有契爺啊，那個契爺都 L 咗噶啦，嗰個移咗民天上天堂 的。嗯嗯。 哇，嗰啲實力啊！喺台灣嘅，喺台灣某啲圈子嘅實力啊！ 嗯。 非同小可啊！非同小可啊！ 誒，咁即係喺台灣嚟講，就某啲圈子即係全部圈子噶啦。 係啊，某啲圈子即係全部圈子噶啦。 即係某啲圈子有實力，即係全部圈子都有實力啦。 係啊，佢實力非同小可啊！ 係 啊。所以咧，佢一路咧，佢一路點解佢喺事業發展咧，其實某程度順利咧，都係有依一啲人去幫佢。 嗯， 係啊。咁當然啦，佢喺對面我嗰啲有道義好多啦，係啦，嗰啲圈子嘅人，係啦。咁佢一路單身嘅，佢一路真係你問我佢有啲咩緋聞，就算喺台灣都講唔到，真係講唔出，係啊。咁一路佢最慘嗰單嘢咧，就係咧嗰時咧，佢有一個家姐，就幫佢睇住啲錢嘅，但係咧唔知因為賭債。夾咗半份身家走路，搞到佢想，其實佢可能早已經收山嘅諗住，到最後收唔到山，過咗十年八年先，而家今天今時今日先收山，走佬啊，而家人間蒸發咗一樣，係啊，所以咧，即係一齊長大噶啦，即係佢又信你，但結果，走咗去，一走了之，而家都揾唔到，係啊。 即係仲上，仲係咪上咗人間都唔知道？ 上咗人間都唔知 道。 係啊，而家都唔知道去邊㗎。係 。 所以咧，其實咧，就你話，唉，有時真係好難講。即係咧，去到即係咧，你話梅艷芳呢種，當然就死鬼埋啦。 嗯 嗯嗯。呢個又係好慘嘅。 嗯。 你自己屋企人信得過啦啩？都可以夾帶師徒啊。 嗯。 係啊，半份身家唔見咗啊。係。係啊。好似嗰度好似講緊夾咗成幾億新台幣去，係啊，所以咧，佢一係啊，佢定義到今日咯。同埋佢本身個人咧係非常低調，同埋佢好遲先至咧去唱到小巨蛋啊，早幾年先唱到小巨蛋，因為台語歌係俾人碌單噶嘛， 係，我都係啲小眾嘅嘢， 唔係小眾嘅嘢，佢哋係咧，佢哋一路咧，其實整嘅時間， 睇低俗嘅嘢， 叫低少少，低檔少少，其實佢已經好高檔。佢咧係可以咧攞方言嗰個歌喉咧，攞台語歌喉咧，係攞到咧最後咧， 攞到佢唔想攞， 攞到佢最後唔攞嘅， 唔攞啦，冇年年俾我啦， 冇年年俾我啦，咁樣係啦， 俾下其他人， 俾其他人啦，係啦，咁樣嘅，係啊，即係攞到最後唔需要攞嘅，係啊。 即係幾年都翻俾佢喎。 嗯， 即係九十年代嗰時啊，九十年代初咧，幾年都翻俾佢喎。佢話：唉，俾下機會抵講，唔會再嚟攞呢個獎㗎啦。咁樣係啊，你唔使提名我㗎啦。咁樣係啦，咁樣嘅 係， 即係所以大歌手係咁樣樣㗎。係你估而家好似以前早幾輩歌，早一輩歌手啊，而家啲歌手咁啊？ 嗯， 而家叫做唔稀罕，而家叫出場 show 就算啦。早一輩啲歌手爭到頭班壓裂啊！ 嗯， 大佬唔係你死我亡啊！爭張爭到，你同我哋大家都知噶，幾多 lobby 啊背後？ 嗯， 係啊，佢哋係唔使爭噶。 嗯， 啲好嘅歌手 係 阿妹攞到唔攞啦。 係啊， 係啦，雖然唔同檔次就係咁解啦。點解人哋歌後你只一個佢呢個叫優秀嘅女歌手就咁解啦？ 嗯 是有分別的， 嗯， 係啦。咁咧佢就攞到唔攞啦，咁佢之後咧其實年年咧金曲獎都去嘅，但今次會今年係最後一年啦， 係， 淨頒埋個老人牌俾佢， 頒埋個終身成就獎俾佢啦， 係啊，頒埋個老人牌俾佢啦。 咁會咁其實你會唔會排除？你排唔排除佢可能過幾年又出嚟又開 下咧？我唔敢講，佢不過佢一個咁低調嘅人，我諗佢真係想過翻低調嘅生活。佢話要過翻十歲前嘅生活啊嘛，因為十歲出嚟唱歌啊嘛。而家五廿幾歲咯， 又係一個冇咗，即係冇咗童年嘅人。 佢冇童冇辦法啊，佢走佬。 三個歌喉其實都 係 冇童， 冇咗童年噶嘛。但係佢哋就係因為咁樣磨練到佢哋歌喉啊嘛。 嗯嗯， 係啊，三個冇咗童年嘅人嚟㗎，係、啊。我又你話如果佢翻嚟唱，好難講，真係好難講。 嗯， 係啦、啊。但係佢就我睇個機會較為微， 嗯、 因為佢一路都低調嗰個人。 啊， 系啊，佢一路唱歌咁多年来都系一个好低调，佢唔似明星，但佢亦都事实系明星。 嗯， 系啊，佢唔似明星嘅人嚟嘅。 嗯， 系啊，咁多年都系你喺街度见到佢都系咁嘅样子。 嗯 哼，系啊，即系唔系有好多簇拥啊等等，唔系嗰种人。O K， 咁咧，我咁咧再讲多少少啦，就系、是、咧，你话即系咧，佢哋咧最后咧嗰日咧。嗰日咧，咪金曲獎咧俾個老人排佢嘅。 嗯哼。 嗰日都好不幸。 係。 啱啱就係播緊差唔多嗰度嘅時候咧，陳爆。 哦，係就陳爆嗰日。 陳爆嗰日嚟噶嘛？根本就係陳爆嗰日嚟噶嘛？ 係。 係啊，其實佢最高收視係嗰段時間。係。係因為個個想睇想睇依一段啊嘛。 嗯。 係啊。想睇依段啊嘛，就係、是、佢最高收視成個金曲獎最高收視，因為之後就唔高收視，之後佢要關心新聞啊嘛，即係陳爆啊嘛，係啊，八仙樂園陳爆事件 啊，係啊， 所以咧嗰段係最高收視，同埋咧個演唱會飛最後都係爆曬啦， 梗係啦， 爆曬啦，即 係但係最香港場又冇就冇開到啊， 冇，佢根本同香港冇關係，佢可以叫做， 但係之前成日聽過話有人幫佢喺香港開嘅， 謝金燕就係、 是，哔哔哔哔哔， 係啦。即係謝金燕唔係淨係唱台語啊嘛，佢齋唱台語啊嘛。其實我可以咁講啊，我哋聽過唱國語歌 ，Even 唱國語歌都係高水平嘅。 嗯嗯嗯， 都係高水平嘅，但係佢一路唔出國語調。 嗯嗯， 同埋咧，佢哋咁多年都唔開演唱會咧，佢有個問題啊。係 MMO 嗰度啊，嗰、那個、那個儀器啊， 佢有咩問題啊？ 佢有頭暈問題，佢長期有頭暈問題。 即係你話佢唔可以戴個， 佢戴 headset 嗰度有問題，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。之後一路咧，有啲人咧，阿邊個咧就有個講法就話咧，阿邊個成日睡開演唱會嘛，先睡下睡下睡到佢啫嘛。張惠妹 啊， 係啊， 唔係其實就我就唔知呢個係有幾真啦。因為講真句，如果佢唔用 headset， 佢用唔到任意嘅，佢咪用 stage monitor 咯。 嗯， 即當然其實 stage monitor 咁佢就唔好，即係佢舞台效果就冇咁好，因為佢成日要企喺同一個位嗰度。 嗯。 咁佢企喺個位嗰度，咁佢等個舞台個收音 機 射住佢。 所以佢咧其實 有得解決嘅呢啲。 唔係，其實佢得咁多年唱咧，佢就覺得第一，佢就控制唔到場面，又等等，同埋呢個問題。所以一路佢咁遲先攻到蛋又咁解。 嗯。 佢追到最後，即係歌唱事業最後嗰三五七年先至唱小巨蛋啫嘛。 嗯。 係啊，你諗下，而家你諗下啲歌手一紅就唱小巨蛋啦。 同而家香港一樣，香港就係你係唔係都開紅館嘅咧？ 係啊，係咪都開紅館㗎啦？ 嗯， 係咯、啊，所以咧，唉，有時啲嘢好難講，有時真係。 嗯嗯嗯。 嗯，所以唉，有時你自己諗，自己可以即係諗一諗啦，究竟以前歌後同而家啲歌手有咩分別啦？即係透過呢啲故事。 嗯。 喂，今日都差唔多咯喎。 差唔多啦，仲有都仲少少時間。 係， 咁啊冇啦，咁啊由佢啦， 由 佢啦。好，明，咁啊下次再講，拜拜， 拜拜。 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